勾炫 Th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七点钟，今天继续给你勾炫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没有想到我的排档莹莹竟然选择在今天发高烧，所以就没有来上班了，就由我一个人来主持勾炫笑笑笑。同样的，希望他早日康复再来，希望大家可以陪陪我啊，因为你知道一个人讲冷笑话其实也蛮尴尬的，特别是我本身笑点也没有说特别的低，所以呢今天还是要把工作完成来问大家这个冷笑话。 OK， 食人族啊，吃人肉的食人族哦，他今天呢抓到了一个打工族，你我他我们都是打工族，可是他没有吃他耶，却把他放了，你觉得是为什么呢啊？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进来跟我分享一下。现在已经有一位了，叫7817 Jessie， 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你觉得为什么食人族要把打工族给放了，没有把他给吃了呢？ 因为那个被抓的打工族是帮食人族打工的呀，所以就把他放了。 OKOK， 好像 make sense 哦，就是那个打工族会帮食人族，因为他是打工的嘛，他会帮他抓更多人类过来，所以他是他的工具，所以他不能吃了他的工具，于是食人族就没有吃了打工族。嘿，好像说得过去呢，但不是哦，大家继续来猜一猜哈。 WhatsApp 进来勾炫骚空 DG5 G 号码01699888889哈，记得来到勾炫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和食人饮食圈条例，使用骚空 DG Prepare 5G 全今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Mbps 高速 5G 网络，现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设置个炫 Beyond Trend。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am Bam 的 Last Parade。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没有想到我也有这一天啊，就是一个人来主持勾炫笑笑笑这个充满一些尴尬冷笑话的一个节目，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考一考一下。OK， 今天的冷笑第一题呢，就是食人族他抓到了打工族，可是他竟然没有把打工族给吃了，反而是放了他。到底是为什么食人族不要吃我们这些打工族呢？听听看 Andy， 你有猜到这个冷笑话吗？ 食人族抓到一个打工族是我觉得他把他放了是因为哦。因为，打工族也是要找吃的嘛，所以我觉得，食工族抓到一个打工族，就是替他可怜嘛，所以我是觉得放他走的原因就是这个。 哎，Andy， 你没有说中答案，但是你说中大家的心声呢。因为，食人族觉得打工族太辛苦、太心酸了，平时在工作都要给老板酸，要给同事坑，然后又拿不到工资那么多，又一直被老板画大饼，所以食人族同情打工族，就把他放了。你这样子没有好笑，反正大家都好像要被说哭了呀，不是 ？OK， 给大家一个正确答案：食人族他抓到打工族，没有把他吃了，反正把他放了，是因为他吃打工族的时候呢，发现打工族很苦。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冷笑话，因为我们打工族命苦嘛，所以食人族吃我们的时候也吃到，好苦哦，这些人怎么那么苦啊？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那么的苦，那么的惆怅，所以他就把我们放了，嘿嘿，学起来这个冷笑话吧，回来再跟你分享第二则，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OP 登陆少年团的我 VS Justin Bieber。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希望真的可以我说让你笑好不好。今天一个人 Broccoli 来主持勾炫笑笑笑，跟你分享的第二则冷笑话呢，它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中秋节都有主要的一些人物嘛，包括像是玉兔啊动物嘛，还有嫦娥奔月啊来。那今天我们的冷笑话呢就跟嫦娥是有关的。原来啊，嫦娥呢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无私，那么的漂亮那么的浪漫，实则他是一个非常善变的人。那我们来猜一猜这个冷笑话，为什么嫦娥那么善变呢？七星啊，身为女生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嫦娥为什么善变，应该是因为她是 女生吧，女生是善变的吗？对。 哎 其实你要跟大家道歉呢，特别是跟女生道歉。虽说女生就是善变吧，我觉得男女都一样，都是有善变的人，没有分男女的吧。但是 it's a good try，OK，yes，maybe 嫦娥可能真的是很花心，可能去到了月球过又想要改变心意，想要找别的男人。但是哎，我在这边跟嫦娥撇清，no，她善变呢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给大家一点 tips 是跟她的嫦娥这两个字有关的啊，你继续往里面想想好不好？回来我们再继续猜猜。同样的，也要推荐你呢，本周的 Astro Highlight 呢，也有激动人心的英超联赛呀，就包括在4月20号星期日早的晚上9点呢，富勒姆将会对上 Chelsea，而近期在交锋，蓝军呢明显是占了上风哈，富勒姆呢有办法突破这个重围吗？大家就要守着了。同一时间呢，伊普斯维奇呢也会对垒 Arsenal，那大家就要看啦，看看谁可以拿下这一次的积分啦。以上的赛事呢，都可以透过 Astro Premier League 来收看直播哈，随时随地也可以透过 Astro Go 来点播赛事喽。手机过圈 Beyond Trend， 我是赢，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银幕。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Kai 的 Adult Swim。2025开 Solo Concert Tour 开 On 呢，将会在5月24号的晚上7点30分，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开唱。门票呢，现在都可以透过 My Dog Book My Share 的 com 来购买哦。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则冷笑话呢。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笑话是嫦娥啊，嫦娥奔月的那个嫦娥啊，为什么那么善变呢？就是她可能一下这样子，一下那样子，然后讲一下讲喜欢你，一下又不喜欢哈，为什么善变呢？大家以冷笑话的角度来猜猜哈啊。这边收到 Andy，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哎， 嫦娥为什么会善变啊？就是因为因为嫦娥就一直在月亮飞来飞去啊，刚好，我觉得它飞来飞去肯定是会有那种善变吧。 什么意思？你是说它很常飞往地球跟月球之间吗？所以因为它工作两地，就很可能会闪婚啊、出轨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吧？这样子很误会嫦娥呢。没有 ，no。刚刚 Broccoli 给大家 tips 的嫦娥为什么会善变这个冷笑话呢？大家要以嫦娥这两个字来作为一个思考啊，你就可以抓到答案了。再听多最后一个朋友分享，看看能不能猜中今天的答案哦。来听听。 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嫦娥它的华文拼音是 CHANG 嫦一娥，嫦娥两个合起来的话就变成英文的 Chains，就是三遍哦。 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把拼音给拼起来吗？这位朋友 Jesse 会不会答对呢？得，恭喜你答对了，哈哈。哎，我很开心耶，竟然有听众真的可以盲猜猜到耶。没错啦，嫦娥为什么会善变呢？因为嫦的拼音是 CHANG， 娥的话是一娥嘛，所以你把它拼在一起 CHANGE 就是 change， 她很常在变来变去，于是她就是一个善变的女人呐。大家学起来这个很冷很冷很冷的冷笑话喽。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来自陈桓的今天就做回小孩吧，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保持像是小孩的初心一样啊，看到什么东西都可以笑嘻嘻笑哈哈，就包括来看看 Broccoli 的这档专属于我的广东话的节目啊，叫做勾选请你走红毯呢，就是要用我的破广东话来挑战路人。没有想到这一次呢来到这所学校，诶，他们学校的一些朋友有的广东话说得很溜，有的呢跟我一样是 disaster， 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 路走六步，碰见绿色和绿，哈哈，这个不是色和绿，色和绿豆，正啊绿豆。 六星好六达， 过了 Q 收六收六豆，盖环六六呼六叫六斗六哼。 真的经过这一集过，我突然间有点小小的放松了，因为发现不会说广东话的人其实也蛮多的，就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说得很溜哎。而且我每次拍这个片的时候呢，都超级冒险的，因为在底下就有一个朋友留言说，哇 ，Broccoli 你真的是挑战极限啊，因为你说的很多广东话呢，听起来都很像脏话。我真的是无心啊，我希望不要得罪大家。你想要看到完整版的话呢，赶快啊，去到勾炫的 IG 或者是我的 IG 伟俊22来看看最新一集的勾炫，请你走红毯啦！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TGIF 啦，社区勾炫 Be Your Trend。 不知道你生活里是否曾有过一瞬间，觉得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人反对或者有人质疑？低清的演员 Song Liu 其实都经历过这些。 我也没有想过要摆脱，也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不好啊。我喜欢演戏，我就拍一些 reels 啊。如果你讲网红干嘛去拍戏啊，干嘛去唱歌啊？如果我不去做东西，你又讲我没有进步，没有改变，一直都是这样。 我 Broccoli 李伟俊想告诉你，我们不可能阻止这些人的言论，所以专心的追逐梦想吧，加油！